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二集，小男生红着眼睛， 他们说要杀了王朝，还要我们交出大火柴。我们起初不愿意交出大火柴，那是王朝自己努力得到的奖励，凭什么给他们？但是他们五个都有异能，太厉害了，杀了我们中的一个人。我们决定把大火柴给他们，可他们不只要火柴。那个断了手臂的偷渡客说他要王朝给他的手臂偿命，我们不可能答应。他们一共进攻了两次，我们杀了两个偷渡客，但是王朝他们还有王老师全死了。 李老师带着唐墨去了体育馆的厕所，地上横躺着两具尸体，除了陈珊珊，那两个初中生一看到这两具尸体顿时红了眼，扑上去不停地踩踏他们的脸。李老师说， 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给不给火柴这么简单了，他们死了两个人，我们死了这么多孩子，还有王老师，我杀了他们，我们哪里肯罢休？ 杀了他们！ 这种恨极了的话从两个孩子的口中说出来十分刺耳。唐默并不想安慰这两个孩子，劝他们放下仇恨。现在这个世界不再是曾经那个和平世界，谁也无法永远保护这些孩子，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。这个世界太过残忍，15岁已经不小了，或许该提前学会长大。世界上一直存在那样的恶人，许多地方战火从未停息，只是以前的华夏太和平，有很多人牺牲自己保护大家。现在恶人们伸出了爪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铲除恶人，保护自己。唐默感受到了久违的怒火，他深呼吸，恢复平静。他看了眼体育馆墙上的时钟， 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，一共有5个偷渡客，你们杀死了2个，还剩下3个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再偷袭学校了，但为了保证安全，还得派人守着门口。 李老师说， 我们剩下来的6个人里，乔菲菲和赵子昂是正式玩家，他们都拥有异能，体力也比我们这些预备役好。赵子昂现在守在门口。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正式玩家，什么是预备役和偷渡客了？ 他以为只有大鼹鼠说过这些，一直没有说过话的陈珊珊开口说， 今天我们13个人一共进入了6个不同的游戏，游戏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这6个游戏里的黑塔怪物都有向玩家告知3种玩家身份，不过他们没解释这3种身份意味着什么，是黎文哥哥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明白这3种身份的意思。当然在今天以前，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有正式玩家和预备役2种身份。 怎么知道的？ 唐默诧异道。一直躲在后面的另一个小女生站了出来， 是我是正式玩家，我的异能不像赵子昂那样有用，我只能看到别人的身份。 唐默一愣， 你能看出别人的身份？ 小姑娘点点头， 对，在我的眼里，每个人的头顶都悬浮着文字。游戏正式开始后，我看到赵子昂的头上悬浮着正式玩家4个字，李老师、珊珊他们头上是预备役3个字，但是我的异能一天只能使用5次，只能看到5个人的身份， 看完五个人，其他人头顶的字会变成马赛克。 唐默说，那你刚才在校门口没看出我的身份？ 小姑娘摇摇头。 好奇怪，我明明今天还没用过异能，但是却看不清你的身份，你的头顶也是马赛克。 唐默想了想，你这个异能需要什么触发条件吗？ 没有，我直接就能看到。 你碰一下我的手，看能不能触发异能。 小姑娘走上去摸了摸唐默的手，她再抬起头， 看到了，正是玩家。好奇怪，为什么刚才我看不到，只有碰了你的手以后才看到。我看赵子昂还有看那几个偷渡客的时候都是直接就看到的。 这个答案唐默也无法解释。负责和小胖子重搭陷阱的男生回来了。 老师，我们已经把陷阱搭好了，赵子昂说他继续在门口看着，让我先回来睡。 正式玩家和偷渡客都必然拥有异能，且很明显两者的身体素质比预备役好很多。 陈珊珊突然开口，众人看向他，他却看向唐默。 能知道你的异能是什么吗？如果你不想详细说，我们能理解，但是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助我们。你的异能是和菲菲一样没有实战能力的，还是和赵子昂一样偏向攻击的？ 唐默定定地看着小姑娘许久，他说， 我的异能不算是进攻型，但是我会留下来。 众人松了口气。东方既明，晨光微曦，天色渐渐亮了。李老师和孩子们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总算放松。 白天他们应该不会攻击，我想白天我们应该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去把赵子昂叫回来，他一晚上没睡，该好好休息一下。 唐默走到体育馆的走廊，看着那六具尸体，他一个个地看过去，脸上没有表情，走的却很慢。 你是怎么成为正式玩家的？ 唐默抬头，陈珊珊从体育馆内走出来，倚着墙壁看着他。唐默沉默片刻。 地球上线的第三天，我参加了一个黑塔游戏，获得了胜利。那是一场一v1的对抗游戏，另一个游戏玩家是你的父亲。 陈珊珊身体一绷，但很快放松。 你不用感到愧疚。 我没感到愧疚。 陈珊珊看着唐默，唐默说， 是你父亲把我拉入那个游戏的，虽然没参加这个游戏，我可能早就消失了，但我现在完成了他的遗愿，确认了你的安全。那场游戏不是我消失，就是他消失。我有过愧疚，但现在看到你还活着，我不会再愧疚。我想，你父亲也不会怪我。 陈珊珊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笑了。 你这人好奇怪。 小姑娘比唐默矮了一个头，说的话却很成熟。 你很聪明。 我的成绩常年全年级前十，拿过奥赛一等奖，计算机全国比赛一等奖，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学术比赛。不过地球上线后，预备役的身体素质也有提升，我好像更聪明了一点。比如，你知道预备役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吗？ 唐默双眸一缩， 不知道。 正式玩家是在那三天内参与过黑塔游戏获得胜利的玩家，偷渡客是在三天内杀了人的玩家，那预备役呢？ 游戏正式开始后，我们学校一共有18个人，其中只有赵子昂和乔菲菲是正式玩家，其他16个人全是预备役。我详细询问了他们这三天里的经历，发现了共同点。 唐默没有遇见过那么多人，所以他根本不具备探索预备役产生条件的资本。陈珊珊认识很多预备役，他有机会探索原因，但他能想到去做这件事，并且似乎找到了答案，这已经很让人吃惊。 包括我在内， 这16个人在三天内都玩过游戏，且获得过胜利，不是黑塔游戏，就是很普通的游戏，包括电脑游戏、手机游戏和现实中的游戏。其中李老师最为特殊，他没玩过任何游戏，但他曾经和一个老师打赌赢了，他也活了下来。 唐默蹙眉，没这么简单。如果仅仅是赢了一场游戏，那三天时间内玩过游戏的人类绝对不止四亿。陈珊珊点头， 是，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比如说我在那三天内赢过游戏也输过游戏，我活了下来，赢过我的同学却没活下来。我再仔细询问，发现活下来的同学都曾经被对手亲口承认过我被淘汰了。 唐默惊讶地说，亲口承认被淘汰了？ 没错，亲口承认被淘汰了。黑塔在15号发表公告，通知全世界地球上线，即告诉人类要淘汰玩家，谁都不知道要怎么淘汰玩家。但是他说了这句话，不少人就往心里去了。正常玩游戏可能会说我输了，但一般不会说我被淘汰了。正因为有黑塔提前说了淘汰两个字，所以很多人心里多了这个意识。有时候可能是开玩笑，有时候可能是随口一说就说出了这句话。 唐默从没想过事情会这么简单。陈珊珊靠着墙， 不过这或许只是成为预备役的一种方式。在我们16个预备役里，有两个学生没被人亲口承认淘汰过，但他们也成了预备役。样本太少，我只能分析出这么多。 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唐默很少夸人。陈珊珊低下头，看向地上的那六具尸体，里面有他的老师，也有他的同学。或许这六个人他都不认识，但他亲眼看到他们死在自己眼前。 他们应该会在今天晚上偷袭。 应该是今晚。 我想杀了他们，然后活下去。 先想杀了他们，再想活下去。唐默认真地看着这个矮矮的小姑娘，点头说，好，杀了他们，再活下去。 珊珊，过来一下。 陈珊珊被李老师喊去帮忙。黎文走过来， 你今天来的不巧，正好是晚上最危险的时间。陈珊珊这个小女孩特别聪明，她让我们不止在门卫室的大门旁边设置了陷阱，还用一根根很细的线拦在了铁栅门前。反正只要你想进门，都会掉入陷阱。幸亏你是撞破了门卫室的玻璃进来的，要不然肯定会掉入陷阱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有陷阱呢？ 我从一个报刊亭里找到了上海地图，上面有标记市北中学的位置，还有标记它的面积。这个中学挺大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